说冰糖葫芦味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糖葫芦好看，它出家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象征幸福和团圆，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 幻想侄子宗道的，当危机来临，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化险为夷。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艺